何峰没有跟他们去慰安所，就近去一个澡堂子泡会儿，主要是想和特务班的中村好好聊聊。酒后好套话，热气一蒸，大家更上头。没等何峰引导几句，中村自己主动说出一件事儿：有个军统地下党叛变了，下周一要从上海过来，据说端了军统上海区两个地下联络站，还帮忙抓了三个中共地下党，此次前来上任也是带着礼物的，南京一条重要情报线。时间有点晚，他们再次歇下了。程经理以为何峰怕留言才没有去慰安所，毕竟他那女朋友有个鼎鼎大名的父亲，于是他很识相的精挑细选一个非常漂亮的日本女人送给他。何峰一直心神不宁，怕谢池出什么事儿，刚要换衣服出去，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子被送了进来。何峰停下动作，站在房间中央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坐在地上的女人。 叫什么名字？ 花子。 过来。 花子微笑着起身，服侍这样一个英俊的男子，他心里也是很开心的。他目若秋波，一脸娇羞地朝他碎步走来，刚要到跟前，何峰忽然掐住他的脖子，将他直接按跪了下去。 先生，我做错了什么？ 你没做错。 何峰倒上杯酒，喝了半杯，将剩下的半杯倒在花子头上，花子吓得直哆嗦。 认识我吗？ 不认识。 难怪笑得出来啊。 何峰又倒上杯酒，看着旁边挂着的自己的衣服，边喝酒边走过去，从西裤上抽出皮带来。花子用余光偷瞥他一眼，觉得事情有些不对。他虽入行不久，没接过几个客，却也听说过一些客人的奇怪手段，只是一直顺利的他，没想到这种倒霉事儿也会落在自己头上。 他们没有告诉你我的癖好吧？吭一声，多抽一下。 饶过我吧，先生，求求您饶过我吧。 何峰听着他咚咚咚的头撞地，随手将酒杯扔到身后去，他掉在柔软的地毯上，缓缓地滚到墙边。花子呜咽起来，吓得双肩都在颤抖。 我还没动手，你哭什么哭啊？ 闻言，花子抿住唇，一个声都不敢出了。 出去吧。 谢谢。 等等。 未待他反应过来，啪的一声，皮带甩在背上，他被抽得直接朝前趴了下去，额头撞在推拉门上，顿时头昏目眩。何峰俯视他的背影，潸然而笑，愉快道： 不打一下手痒痒，滚吧。 花子整个背都麻了，不顾疼痛慌忙起身，跌跌撞撞地逃了。程经理在隔壁听到动静，提着裤子过来看，只见女人落荒而逃。 怎么了？ 花子不答，哭着跑了。何峰房间没有关门，程经理过来探了一眼，只见他在擦自己的皮带，何峰看他一眼，一脸的不悦。 下一次给我找一个皮实的，还没开动就哭了，怎么玩？ 店里先进了一批布料，谢池正忙活着整理，电话响了，阿如跑过去接通。 你好，百只裁缝铺。 对面无声。 你好，百只裁缝铺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？喂，您还在吗？ 电话通着，那边却一直不说话。阿如挂掉电话，继续整理布料。谢池拿本子在记录，随口问了句：怎么了？ 唉，不知道干什么呢，什么话也不说，也不挂电话。 我来吧。 你好。还是没有声音。谢池手指微微蜷起，通了半分钟，电话被挂断，彼此皆一言不发。可这短暂的沉默已胜得过千言万语。谢池放下电话，心满意足地回到架子前继续干活。阿如站在高凳上。 谁呀？ 打错了。 还是什么都没说吗？不会是故意捉弄我们的吧？嘿，哎，再这样打过来不说话，我就骂他两句。 因为身份太明显，何峰很少收到暗杀任务，有诸如此类的行动也是交给下级。现在的领导和沈战不同，十分讲究军令纪律，不像从前在东北，先斩后奏或不奏都是常事儿。上回何峰私自宰了个鬼子，被牢记大骂，还在档案上记了一笔。即便他不在乎处分军衔，也能跟上级对打，但这种事儿做多了伤感情，且吵吵闹闹的十分烦。